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各位观众，新年快乐，恭祝大家猴年进步。踏入了2016年，其实大家会见到香港出现了经济政治两方面都有大的动荡。MyRadio 在这个时候更加需要大家的支持。有大家的持续支持，我们才可以继续营运下去。所以请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节目月费计划。即刻上 MyRadio .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心目中的节目。 MyRadio 同仁感谢各位过去一年的支持，祝大家猴年平安快乐。 猴年普罗 MyRadio 新春团拜，2月21下午2点及5点，一连两场，金珠贺岁，丰富美食，费用全面，玉敏台长一众主持同场庆贺，报名请电24673088。 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根文之。 翻嚟第二節建國研習班，咁講講啲事務先啦。因為咧嚟緊呢個禮拜日咧就係My Radio 嘅團拜，係個團拜， 新春團拜， 新春團拜啦。咁啊，過往咧其實個團拜咧就係一場做嘅，咁啊，但係由於而家咧就勁啦，又多人啦， 多啦， 又多人聽啦，咁啊又多謝大家支持啦，最緊要。咁所以咧今個禮拜日咧嗰個團拜咧嘅時間就會係有兩場啦，一場就兩點鐘，一場就五點鐘。咁但係咧同時咧就係因為咧喺呢個禮拜日嘅晏晝咧，咁啊六號梁天琦啊，咁佢就會係響呢一個嘅大埔就有一個造勢大會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都希望嘅就係，譬如如果你係 My Radio 嘅聽眾或者支持者咁。咁你嚟到 嚟完呢個團拜之後就去新東，即係幫手 團拜就一齊去大埔啦。我冇記錯，禮拜日係大埔嘅，禮拜六夜晚嘅六點至八點咧就係沙田嘅大會堂，就有個造勢嘅大會。咁當然啦，具體個詳情你哋自己留意翻楊天琦佢嗰個嘅 page 嘅公佈啦，或者你可以留意熱血時報嘅。咁因為咧，即係而家據我暫時所知咧，就係黃洋達好似禮拜六都係要去站台嘅，咁啊，我哋當然係會出現啦，都會出席啦。咁而另外嘅就係話而家譬如你係買 radio 嘅聽眾啦，咁你都如果想，同埋其實唔係想，我哋希望啦，你可以嘅就係話，譬如如果呢段時間你係得閒啲嘅，咁你可以係幫手做到街站，同埋你係可以係即係出嚟係幫手去助選嘅話咧，咁你可以就係留意翻《粵語時報》個 page 啦，本文前個 page 啦，咁睇下每一日嗰個街站嘅地點同埋時間公佈啦。咁大家自己著住件藍色衫落去就得啦。我件藍色衫好似得咗喺出面喎。咁啊，另一樣嘢嘅就係，如果你驚你自己譬如唔識揾嘅，你就可以去李正熙嗰個嘅 Facebook page， 咁啊 PM 啊李正熙。咁因為李正熙咧就係會負責，即係熱狗李正熙啊，咁啊就會負責嗰個嘅人手同埋嗰個站嗰啲嘅安排，同本文前去溝通點樣唔會撞站啊，點樣安排啊等等嘅咁樣。咁啊，希望大家能夠多支持啦，因為好坦白講嘅就係，自從年初一嗰個嘅旺角大戰之後咧，呢個新東補選咧，對我嚟講，特別係今日啦，開始會有一個感覺，就係一個照妖鏡，有一個照妖鏡嚟。即係嗰啲鬼五馬六啊，嗰啲嘅古靈精怪嘅所謂嘅民主派嘅人士咧，就嗰啲嘅嘴臉啊，一貫嗰啲嘅 一陣一蚊差就都冇深入講噶啦。即係我 basic 同你有講幾，我喺度 basic 同你講落去，根本成由頭到尾佢哋班友自己嚇自己噶咯， 係嘛？ 即係如果你細心啲去分析翻一二年嗰個數據，其實佢嗰、那個即係泛民嘅票數係夠嘅喎。 只是泛民那個 spectrum 的票是夠令到楊岳橋當選的了。 不是，就是最 慘的一件事，都不知道他們害怕 什麼。最慘的一件事就是在泛民那個陣營裡面，就是你 所說的民主黨、公民黨、人民力量、 半 社民連同埋新民主同盟， 工黨同埋 工黨， 即係我當人力同埋新民主同盟係半決嘅票源啦。呢啲加加埋埋，佢一定贏硬嘅啦。因為你哋要記得建制派嗰邊有方國山同埋自由黨嗰忽嗰啲人，未必會投翻土共咯。 但冇唔會投，未必會投翻民建聯。 其實係穩陣啦，穩陣嘅。即係你講話泛民啲票源流失落去本土派，係得一種理由，係佢對你哋呢班人絕望嘅啫嘛。 對泛民嘅 呢班人係咯，係咯。你就偏偏做埋曬啲令到人更加厭惡嘅嘢，即係其實你係自己挖走自己票源啫。 咁一直佢哋嘅做法都係咁。 其實你哋今次嘅campaign低調，即係你用翻台灣嗰種方法啫嘛，兄弟拍翻各自努力咯，即係我哋尊重選民嘅抉擇咯。你講呢啲咁 fair 嘅説話就冇事嘅。 嗯，唔係，但係我覺得反而一樣嘢喎，即係喺個過程裡面咧，你話雖然啲啲咁樣咧，即係譬如舉例啦。范國威去表態，跟住話撐楊岳橋咁呢啲咧，喂，好坦白講嘅就係，如果你係嘅話。其實你喺沙田裏面有十幾個區議員啊，你吹票啊都唔使人哋喺度咁樣而家咁咩啦。 其實泛民今次咁搞落去，分分鐘佢哋九月係會大崩壞，食咁樣咁樣慘敗。 因為對我嚟講，我睇到嘅就係一個所謂崩壞嘅前奏，就係、是、我自己會覺得反而其實佢哋自己海裏面可能各懷鬼胎嘅，即係你嗰個各懷鬼胎嘅情況係講緊咩咧？就係、是、喂口啊係大家係支持楊岳橋啊，但係調翻轉頭嘅恨不得喂，其實如果 恨不得輸咯。 如果湯家驊嗰度攞唔到跌咗出嚟嘅時候，喂下嚟緊呢屆九月立法會選舉，新東就大家 因為新東公民黨個票源其實唔多穩陣嘅， 冇錯， 即係嗰啲票係可以留喺其他黨噶嘛。 係 借刀殺人都可能其實想 借刀殺人啊！咁所以即係你話即係嗱，好坦白講，政治就係咁樣嘅。你唔會嘅就係覺得你呢啲一定係永遠嘅盟友嚟嘅。裡面究竟如何各為貴胎，再加上泛民本身係有呢啲咁樣嘅傾向嘅話，咁我覺得唔排除嘅就係喺裡面其實大家都即係點講咧？好似又鬧翻嗰啲嘢咯，但係實際上就係大家都係有啲食花生個感覺啫。咁但係即係點講都好啦。咁喺我哋自己嘅立場裡面就好清晰嘅。你站喺抗爭者嘅一方，咁你就投六號梁天琦，講完嘅啦成件事。O、okay, K， 即係你話譬如站喺本土啊，諸如此類啊，咁呢度都麻煩嘅。咩本土啫？咁新民主同盟都話自己係本土啦。 係啊， 但係問題佢會係督灰同埋出賣呢個抗爭者噶嘛？呢班人有個傾向。咁所以對我嚟講，同埋會割席啊，最緊要一齊割席，鬥快割席。喂，咁如果係咁嘅話，你成件事就係清晰嘅。只要係你會認為年初一嗰日係黑警開槍官逼民反，需要站喺抗爭者一方，而你支持改變力量，一個你會覺得帶嚟改變嘅力量的話，咁你咪投落去梁天琦咯，就係咁啫嘛，冇嘢可以我講咯。咁但係即係都係啦，講翻翻嚟啦。咁但係喺呢一件事上面咧，咁我哋今晚咧都係講緊嗰個韓國嘅，因為阿近就似乎又未盡 嚇，係因為個網友係想我哋講你金大中同金榮三啊，點知而家大劑啦，即係淨係講你安重根呢個都一節，跟住呢一節有機會係都仲未係講到佢兩個嘅。 唔好講兩個住咯，留翻下節先咯。我哋講金九啊，不如 金九同埋金九同埋呢個李承晚即上次我哋略略提過，但係嗰個故仔其實好多好關鍵嘅事，我哋係避開，即係跳過咗冇講到嘅。 係 出第二幅圖啊！咁呢個就係嗰個西大門刑務所嗰度隔離嘅啫。其實佢嗰度成個叫做其實嗰處地方成個統稱叫做西大門獨立公園咯。 西大門獨立公園啊！即係上次我唔識讀嗰個韓文啊。 係啊係啊。 是西大門獨立公園就有一個叫三一獨立宣言雕像 的紀念塔咧， 紀念塔 咁佢另外有一個成個一個韓國獨立運動嘅紀念碑又喺度嘅，跟住有個獨立宮嘅，跟住係咯嚇，同埋佢最後係有一個好似迷你版海旋門咁嘅建築 叫做獨立 嘅嘛，跟住全部都埋一齊嘅咁但係我淨係出呢張相咯，就喺嗰個三一運動其實我記憶中鬱敏講五四運動都好似略略講過呢件事嘅。呢件事其實即係未有五四運動之前就有三一運動咯，即係其實都係1919年發生嘅。 1919年 亦都係同巴黎和會有關 嘅。係， 即係當年威爾遜講咗嗰個民族自決論，其實開咗個潘多拉盒子咯。其實呢個我覺得有少少諷刺嘅，我懷疑其實威爾遜心裏面講緊民族自決呢樣嘢，佢係講緊中歐嗰度嗰啲即係俾個列強瓜分咗嗰啲即係亡國嗰啲物，即係尤其是波蘭嘅。 波蘭 即係尤其是阿波蘭，佢想幫佢復國，或者係或者捷克我幫佢復國嘅啫、 嗯。但係佢總之係 睇啲白人嘅一啲即係某一個國家想幫佢復國嘅啫。點、知佢銀然聽歌直群就係、是、好多第三世界地區嗰啲人聽到呢個民族自決概念，非常之振奮。 起嚟係就去實行呢一個新文化運動啦。跟住之後後屘就最緊要係個獨立宣言啦，開始大家撰寫，紛紛走出嚟撰寫獨立宣言啦。 三一運動就係好多韓國人走曬上即係、就是、上街，即係其實開頭係和平示威，即、就、係、是、和平示威嚟嘅、 嗯嗯。 但係即係但係佢嗰次出咗嚟上咗街，喺即係嗰次喺京城上咗街之後，係直情係整埋一個獨立宣言添。 系啊， 即系已经当咗系 de facto 一个建国噶啦。即系虽然佢未实质上见到国，但系佢写咗个独立宣言出嚟。 但系其实嗰一刻咧，都系比较即系有趣嘅，因为好坦白讲嘅就系话，当时嗰个嘅局势咧，其实系都叫做啦，响嗰个嘅日本嘅殖民统治下嘅大韩帝国 吓。 咁、但系同时你一 九，我望一个噶啦，实际上已经吞并咗噶啦， 即系实际上系吞并咗啦。咁但系佢唔系话完全响， 但其实佢李氏王朝嗰啲王室人员仲系keep 住嘅， 仲系 keep 住响度嘅。咁但系嗰一刻嘅话，你喂究竟你系用啲咩嘅政制？你用啲嘅咩嘅方法系管治紧呢个朝鲜半岛？ 而呢单嘢都系其中另一个导火线、就是，即系嗰个亡国嘅皇帝高宗系突然间急病暴毙咗咯。 李氏王朝最后一个、 高宗啊，即而韩国人就觉得呢单嘢系有古怪，系即系 有人话有个讲法系落毒嘅， 即系好似放完鸽咁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1919年就系咁得意啦，就系、是、出现咗呢个三一运动啦。咁、就喺呢个京城就 个规模就好 Q 大，即系其实大过五四运动好多。而日本系派兵开枪镇压啫， 系 而亦都触发咗后边好多零零星星嘅武装起义咯。 零零星星嘅武装起义啦，喺各地啦，同埋 而呢件事其实系影响咗五四运动嘅，真系即系中国系有留意到呢件事。 点解影响五四运动咧？就系因为韩国班人着草 喺三月嗰阵发生紧，亦都有班人走过嚟。 就系嗰班人着草，而着草啲班人系。系 走咗，多数去咗上海法租界，上海法租界嗰度就整咗个流亡政府。 嗯，叫大韩民国林。 其实有趣地，上年又出韩片，暑假嗰阵时系有出韩片叫做《复国者联盟》，就系讲呢样嘢。 系咩？冇睇过。 不过我都冇睇，其实系《复国者联盟》。 哦，系咩？咁啊，得闲拎过嚟睇啊！我冇睇过啊。咁但系即系呢一个三一运动就系一个叫做韩国嘅独立宣言嘅支持啊，亦都系因为咁样咧，有人系去评价就系话响当中其中一个嘅即系重要人物啦，即系呢个金九啊。 但其实开头嗰个临时政府佢哋推举咗系推举咗李承晚先啫。 系，唔系？但我想讲就系金九系因为喺呢件事件上面，俾人哋会认为佢系一个韩国国父啊嘛。 系啊，不过后来其实呢个系后来嘅事。 后来嘅追封噶啦，咁但系都同呢个事件有关。 但系个流亡政府本身开头系俾咗李承晚先嘅， 系 李承晚系好早已经走咗去美国嗰度留学读书嘅， 又识英文咯。 吓、 我哋讲 系佢个识英文，同埋崔嬲其实我要叫佢一声学长噶啦。佢读 BA 系我同学读一间学校咯。 系你读边间学校 ？George Washington 咯。 哦，咁啊，原来校友嚟噶。 后来就佢 MA 就喺哈佛，跟住 PhD 喺普林斯顿， 跟住喺 Princeton 就翻嚟就 做 PhD 吓，就 PhD 啊。但系有趣地，佢哋个临时政府推咗李承晚做总统。但系李承晚呢条友系超级离地嘅，即系佢系相信海外斗争嘅，但佢相信到佢呢个系觉得净系搞掂咗啲列强就即系肯帮我哋复国就搞掂噶啦。 佢中产阶级， 佢系离地到完全拒绝去上海嗰度履行职务，结果就到1925年，终于刘临时政府班友顶佢唔顺，就通过咗弹劾佢咯。 弹劾佢就话佢冇翻过嚟。 所以上一集我哋讲一啲唔系好正确，根本佢系冇去上海，佢跟住就喺上，佢跟住喺美国就另起炉灶，就整咗另一个流亡政府。 唔系啊，咁所以同一时间就系1925年嘅时候喺韩国就系即系叫做系揾过另外一个啦， 系啊， 就系、是、揾过另外一个嘅就 咁、是、辗转间就后屘就金九就变咗系上海嗰个流亡政府。接嘅阿头咯， 就接嘅阿头啦。咁阿李承晚就喺美国啦。咁 但系 even 你系去到，其实喺上海嗰边都系会有路线之争噶啦。 系，唔系？所以嗱，上海嗰边有路线之争啦。但系最少金九同埋李承晚呢两个人就系决定咗后 各行各路。 系啦，各行各路。 同埋讲到佢哋内部分歧，有个有趣嘅东西嚟嘅，即系李承晚系一个佢系信咗基督新教噶咯。 嗯。 咁其实头先都讲漏一样嘢，安重根其实系天主教， 系 天主教徒嚟嘅。 天主教徒。 即系韩国嘅耶教同埋香港嘅耶教系完全唔一样嘅。韩国嘅耶教系坚定不移站喺被压迫者的一边嘅。 冇错。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同埋韓國好韓國， 因為其實喺日本殖民時代，你做一個天主教或者係一個新教徒都好，係一種反抗嚟嘅。日本係一路迫害緊教會嘅，去到軍國主義嘅時代，甚至係要逼啲教徒走去拜神社。咁當然啲教徒梗係誓死反對， 甚至去到一個地步嘅就係而家韓國啲一扎嘅耶教徒咧，都係依然有呢種咁嘅傳統嘅。對於所謂其實佢唔係話叫解放，但係最少一樣就係對於嗰個嘅專制壓迫，譬如係皇權政權嘅壓迫咧，佢哋係有一個好傾向嘅趨勢嘅，就係呢一班嘅耶教徒堅係會上街，同埋係會周圍放火嘅。耶教徒耶教徒周圍放火到依家都仲係咁，呢一個其實係一直以嚟都係用呢一個咁樣嘅即係脈絡咁樣走落嚟。但我頭先想補充咧，阿近有提到一樣嘢，就係話因為金九同埋李承晚咧兩個佢哋一個響 都要講翻李承晚，佢做即係佢係一個新基督新教徒。佢好有趣嘅地方就係你喺呢個三一運動嗰個時代，其實啱啱俄國革命冇耐嘅嘛。即係等於嗰時五四運動一樣，即係好多知識分子會覺得共產主義係一個新嘅出路嚟嘅。但係佢阿李承晚就又係由 day one 都係唔相信共產主義嘅啦。佢係企硬反共嘅人嚟嘅，佢覺得係完全唔可以同蘇聯合作嘅。但係喺上海個流亡政府覺得係應該要同蘇聯做某種程度。 唔係，所以我頭先就想講出一點嘅就係、是、你頭先呢個片段就係、是、其實點會引落去後來成個嗰個朝鮮半島嘅中間嘅分裂，其實中間即叫劃分南北韓咧，係就係同佢哋兩條友有關 嘅。有間接關係， 有間接嘅關係， 間接關係， 即唔係好直接嘅關係，但 係金九就比較即係佢民，佢就其實佢就係、是。企硬得嗰條位就係民族主義嗰度咯，佢覺得係可以同左派合作，但佢自己就唔係左，即係佢自己就唔係左派嚟嘅。跟住後來呢個上海嘅流亡政府係分咗另一個路線分歧出嚟，即金九就多咗個 rival 叫金元鳳咯。咁元鳳就直頭係覺得應該係要即係聯俄用共咯。 咪關於金九咧，佢喺嗰個嘅特別韓國獨立思想上面咧，佢強調，尤其強調韓國民族嗰個嘅民族性以及嗰個民族團結咧，其實佢喺佢有本書咧裡面係寫得好清楚嘅。嗰本書又叫做《白帆日志》啊。咁亦都有啲人係會係叫做白帆先生啦。咁咁佢呢本書咧，其實係記錄咗。佢裡面一啲嘅，即尤其係對於韓國獨立嗰個民權嘅意識一啲嘅理論。咁我其實係揾過一啲叫做咧，揀揾啲中文嘅文章啦。OK， 有一啲咧嘅講法咧，其實佢有提到嘅就係話，阿金九佢係嘗試將呢一個嘅，譬如西方嘅民主主義，同埋嗰個嘅，即譬如係自治獨立論啦。主體統一啊，啲啲咁嘅講法啊，就建基於喺嗰個嘅韓國嘅民族性上面嘅，所以即係有一個嘅睇法嘅就係話，尤其係佢嗰篇文章叫做《我的願望》，嗰篇文咧，《我的願望》咧就係喺嗰個《白帆日志》裏面呢本書裏面嘅一篇嘅文章嚟嘅。咁嗰個《我的願望》咧，其實類似咩？就係有少少類似呢一個孟德拉嘅。曼德拉是不是叫獨立宣言？曼德拉的自序裡面其實有提到的就是說他作為一個韓國人怎樣是會認為的就是面對著外來那個的入侵的時候有些什麼的態度是應該是去處理呢咁喺呢一個部分嘅話，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係、是、可以揾翻係《我的願望》呢一個嘅章節嘅。亦都因此咧，其實佢係有另外一個講法嘅，有唔係另外一個評價對於佢人生。有人會評價金九係呢一個嘅咩嘛？韓國版嘅曼德拉嘛。個講法。 但係個下場當然就真係不幸好多啦。 不幸好多。 咁後屘去到嗰個上海流民政府就即係金即係之後都有個異議者叫金元鳳啦。金元鳳就直情覺得係應該要即係主力係要同共產黨合作啦。即係不論中共或者蘇共都好啦。咁我哋不如去兩幅圖先啦。第三幅先啦。一去到太平洋戰爭嗰陣時候，大家就見到嗰、那個即係拉 線。 呢個其實就係、是其實呢個係後來啲展報，講翻啲往即係當年啲往事嘅展報嚟嘅啫。即係佢嗰陣時已經係即係已經係韓國 展報係1964年 嘅啦，係啦。但係佢講翻以前嘅事，即係嗰陣時後屘呢個流亡政府係跟埋呢個民政府一即係抗日戰線咧，就係一齊走咗去重慶嘅。而喺重慶嗰度，佢後屘就整埋一個韓國光復軍，但係嗰支光復軍嘅規模就唔好大啫，即係象徵意義多過真正嘅戰術或者戰略意義啦。但係其實佢另一樣嘢就佢整埋地下電台咯。 呢、這個喎、 哦，這個其實喺張相， 呢、這個嘅報導係報導翻 當年就佢整咗個地下電台， 有啲人就偷偷地聽短波收音機，但係日本啲憲兵隊發現咗，就拉咗好多人，就入咗去西大門刑務所咯。 OK， 即係其他佢個博物館就講呢個係其中一個日本人迫害韓國人嘅一件事件咯。 咁但係其實你話呢個展報嘅話，你 咁你仲要寫到佢個附題啊，寫 VOA 噶嘛？即係呢個應該係一個國民政府同埋美國嘅一個合作嘅計劃 project 嚟嘅。 哦， 嚇！咁其實金九就一路呢個流亡政府就同蔣介石嘅關係就好好嘅。 係啊， 咁跟住就係啊， 佢成日走去揾蔣介石借兵嘛，有 借錢借兵之類啦。 借兵乜 Q 都借噶嘛， 但跟住就下一幅圖啦。呢個其實係太平洋戰爭末期美國嘅即係 CIA 前身叫做 OSS 戰略情報局嘅一個計劃嚟嘅。即係佢就諗住將呢班即係韓國光復軍即係 train 即係接受游擊戰訓練，然後就秘密空降或者用潛艇運送翻佢哋去朝鮮半島，試圖去發動大規模起義咯，試圖用呢種方法嚟到解放朝鮮半島咯。但係後來呢、這個係七月八月左右 draft 嘅計劃，但係跟住冇耐就講到長期完爆，跟住日本就投降。 Okay. 就冇實行到，但係去到呢一即係去到呢一個層次嘅合作，我懷疑呢個係李承晚後面拉線嘅咯，因為李承晚一路都喺美國嗰邊嘅嘛，咁佢好容易可以同美國嗰邊嗰啲官員可以碰到面咯。即係但呢方面啲隱約，但係都見到即係金九同埋李承晚之間嗰條政治嘅線喺邊度咧？ 喂，但係你話如果講緊呢一個背景嘅話，其實係好偶然嘅，即係你喺緊1940年嘅突然間嘅前後，其實短短嗰三四年嘅變化。是由太平洋戰爭突然間去到日本原爆的話，咁中間呢個計劃其實寫得好仔細嘅， 係啊， 即係我意思話，即係美國佢諗住係如何去解放朝鮮半島，當刻其實個計劃係成個朝鮮半島立 Q 咗噶嘛， 係啊係啊， 即係你按頭先嘅， 但係你講到長期原爆，即係蘇聯即刻就對日本宣戰啊嘛， 係啊係啊， 咁結果佢咪直即係佢其實係直卷成個東三省加埋朝鮮半島咯。 咁你可以話一樣嘢嘅，當時蘇聯嘅其實佢嗰個啱啱出兵嗰個時間係非常之有一個 計得好準， 計得好準。 佢係港島原爆之後嗰日就即刻開戰。 港島原爆之後嗰日就即刻開戰，仲要一攞嘅就係攞咗呢個北韓。係。咁你冇得講啊！嗰一下嘅時候，咁你美國用啲咩？ 金日成呢條友其實喺流亡嘅愛國戰士嘅圈子入面係 nobody 嚟嘅啫。 冇錯。 根本佢係一個切頭切尾嘅蘇聯翻嚟。 跟住又冷手執個熱。 即係你甚至講呢個左傾嘅愛國戰士，頭先嗰個金元鳳係個名氣大過佢。 嗯。 而金元鳳後屘就係直情係投奔咗北韓。佢係政府開頭係政府要員，但係佢下場就好悲慘，就結果俾金日成清算咗咯。去到50年代嗰陣時。 去到50年代。 即係話你親中咯。話你即係佢扣個帽子就是大主義啦，話你。 唔係啊，咁但係因為都係因為呢段嘅背景嘅話，咁金日成就喺北韓嗰度就係因為呢、這個蘇聯嘅支持 扶持啦， 嘅扶持啦，唔係支持扶持啦，咁啊成為嗰個北韓嘅叫做領導人。 而即係呢條美國嘅線同埋呢個國民政府嘅線，你去到去到韓即係呢個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同埋韓戰之間嗰段時間，就知道咗即係呢兩即係金九同埋李承晚之爭嘅其實。政府是不需要睇噶啦，因為嗰陣時打緊國共內戰啊嘛，蔣介石係唔得閒去理朝鮮半島嘅嘢噶嘛，咁、你金九個後台唔夠李承晚咁硬，結果佢嘅權力鬥爭就輸咗落嚟咯。 我咧有睇過咧，特別阿近頭先睇到嗰度咧，因為其實呢個係講緊喺呢個1945年之前嘅時候，嗰、那個蘇聯點樣係扶持金日成啊嘛。 係、 但係另外咧，我睇到咧呢一本書咧係台灣嘅一個研究嚟嘅、叫做《東亞威權政體之轉型》咧。咁佢裏面咧又比較台灣同埋即係南韓嗰個政體轉型，其中有一度咧有講到嘅就係美國佢。當即係二戰末期，日本開始撤咗出呢一個嘅，未完全撤出朝鮮半島啊。咁嗰一刻咧，其實本來嗰一個 moment 嗰剎那，其實有一啲本身喺當地嘅韓國人咧，係諗住自己做一個由韓國自，即係用我哋嘅講法啦，港人自己由韓人自韓。 係，即係佢其實金九係，即 係 嗰次其實上一集我哋講過，呢件事和平統一呢件事搞唔成，因為喺聯合國嗰度開會傾呢件事咧，就金日成係唔同意搞聯合政府，而金九佢覺得唔可以放棄呢一個希望，佢係想去平日同佢傾講。 所以點解呢幾個人或者其實背後嗰個實力嘅版圖，其實我哋嘗試拼一拼出嚟咧，就係、因為譬如金九呢一個人物，其實佢係真係係一個韓國嘅國父嘅。 金九其實佢係即係佢係民族主義高於親共或者係反共咯，佢覺得係一定要統一，點都要統一。 佢唔會認為。嘅國際形勢對佢有一個好大嘅作用，尤其當呢個日本準備撤出嘅時候， 嗰一刻佢會認為係韓國應該成立一個所謂朝鮮，即係一所謂嘅韓國自化嘅建國運動啦。OK， 你可以咁講啊，即係淨係韓國人嘅建國運動。但係嗰一刻咧，就係無釐啦更咁啱嘅，就係話因為開羅會議。 啊 開羅會議的出現，咁嘅嗰班同盟國嘅就會覺得，喂，咁韓國應該俾佢獨立喎。咁 其實呢個係蔣介石爭取嘅咯， 嚇， 即係依個係金九係叫佢去開羅之前係點，即係千叮萬囑，你一定要傾你嘅阿張。 係啊，就是、金九係咁同。 如果唔係，英美係唔會 care 呢樣嘢嘅。 咁對蔣介石就喺開羅會議就講咗， 力爭呢樣嘢一定要講。 點知講完之後，四三年講完。四五年嘅時候，你有冇諗過蔣介石賴嘢噶嘛？自己 佢自顧不暇嘛， 自己應接不暇嘛。咁於是就係俾蘇聯喺度偷雞，就附入咗呢個金正日。咁 唔係金日成， 金日成，金日成。咁然之後喺南韓嗰陣就冇計啦。嗰一刻跟住就本來有啲所謂韓國人就諗住喺嗰度建國嘅，咁但係美國就話唔係喎，睇考慮一下當時嗰個國際形勢。 而另一邊。阿李承晚是一早已經同阿馬克西搞好大關係嘅， 冇錯。 而馬克西又係一個好反共嘅人嘅，佢接受唔到你朝鮮半島會變咗一個統一嘅聯合政府，有共產黨員喺度咯。 嚇！ 咁呢後屘到咗四百年左右整一個大選，就結果就係九成幾嘅票數贏咗咯。但係好明顯一定係出術嘅啦，因為金九其實喺韓國人嘅眼中嗰個地位係高過李承晚一啲嘅。 係嘅。 而最後尾，韓戰爆發前夕係金九係俾人暗殺咯。 金九嗰個暗殺嘅，仲要有一個講法係李承晚去安排。 係嘅，親信殺佢噶嘛。 李承晚嘅親信走去暗殺佢喎。死金九死咗之後嘅話，咁係本國即係韓國本國嗰個嘅即係個建國運動，就基本上已經係冇咗所謂最大嘅龍頭啦。 因為佢都。即係李承晚都知道，即係佢當然佢選舉係贏咗九成幾票，但係嗰個係流噶嘛。 係啊，跟住 即係知道，如果佢管得唔好，一定金九係絕對嘅，係一定嘅 undisputed 嘅反對派領袖。 係， 所以佢先下手為強咯。 嗱，由嗰一刻開始咧，即係由去到我哋講到1945年啦，韓國嘅1945年啦。由於時間關係咧，其實後面仲有可以好多嘢。 仲好啲講，不過要講個最後嘅，即係李承晚最後嘅報應咯。 冇錯 啦，李承晚最後咩係俾即係全國嘅又即係嗰陣南韓嘅人民全國上街逼到佢下台，而最後尾取而代之嗰個係最後尾嗰個文人政府係搞唔掂，第二共和係搞唔掂，結果係朴正熙上咗台嘅。但朴正熙好聰明，佢知道一個可以收買人心嘅最好方法就係追封翻啊金九做國父，本來嗰陣時係黐奪咗啊李承晚個國父身份。 國父身份。 而家韓國人都只會講李承晚係第一任總統嘅啫。 是啊是啊是啊。不是啊，但是我想覺得就是我們在1945年停啦，因為中間又發生了一些事會出現的嘛，就是由於因為李承晚其實都知道是造假的上去，即其實大家都知道是造假。一上去的時候大家有一個的預期就是喂那怎麼搞啊，那無理啦交去到50年代的時候北韓按捺不住跟住打 Q 這個南韓。呢、這個咪就係韓戰爆發嘅內戰嘅一個嘅背景啦， 背景 就係李承晚根本就冇能力係喺南韓嗰度完全管理緊自己個。 咁下一集應該都要講少少韓戰點樣爆發下。 係，所以我哋下一集翻嚟就再講翻韓戰就冇辦法。 講少少嘅啫，但跟住都最後都入直路都係要講金大中同金永生 咯，金大中同埋金永生咁。咁啊，暫時我哋到呢度為止，因為鬱敏喺側邊係咁喺度圈 Q 我哋啊咁。咁我哋應間咧嚟緊嘅節目就鬱敏踩場。咁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同埋記住嘅就話支持六號梁天琦。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四同樣時間見，國言集巴再見，拜拜。